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目送着诸人走远，端木翠才转身掩上义庄的门。依他昨日吩咐，庄中院内已经起出三丈三尺深的土坑，坑边横七竖八散落着锹铲，稍远一些的地方几十口瓮缸分三列排开，漾得满满的清水与缸口齐沿。端木翠沿着坑边走了一圈，边沿的土有些疏松，脚步稍放的重些，便不断有土块滚落下去。 想来也没什么难的。 端木翠撇了撇嘴，很是不以为意的扫了一眼坑底。 就是要烧上许久，无聊的紧。 说话间，眸光一冷，右手虚指，坑底中央之处忽的滚水般上下沸腾不休，紧接着迅速四下蔓延开来。额顷就听轰的一声，底面黄土四下崩散，一道巨大的黑色雾柱喷射而出，不待端木翠反应过来，已将他冲翻在地。端木翠先是想当然的以为， 既是地气，自然如蒸汽般慢慢氤氲，哪里料到会这般激烈。 端木翠按下里叫苦不迭，袍袖一挥，几十口瓮缸瞬间飞临土坑上空，呈圆环状绕转一回，一并缸口侧倾水柱下泄，登时便将那雾柱上腾之势压服下来。他心中稍安，这才觉得双目刺痛，口鼻处又是难受又是痛痒，忍不住咳嗽起来。这一下咳得厉害，只觉胸腔处的恶意之气四下撞突不休，再咳得狠些，只怕心肺都要咳降出来。不过饶是咳得要死，心中却想， 哎呀，好在将公孙策他们远远支开了去，否则让他们撞见我出师不利，岂不是大大丢脸？栽了跟头不要紧，堕了上仙的威名可是大大不妙。 于是乎一边香咳个不停，一边香暗自庆幸运起三昧真火，道道火舌嘶鸣着盘旋而去，在雾柱间若隐若现，所到之处不断泛起嗤嗤白烟。展昭和公孙策依着端木翠所言，尽量避得开些，守在远处等候。哪知尚未见端木翠做法，何三桂反急急奔了来，满脸黄急，一开口便哽了声。一问之下才知何三桂的爹早起踩空，在炕下摔了一跤，先是还没事，过不久竟脸歪嘴斜，口齿不清，浑身抽搐。何三桂这才着了慌，急急出来寻医。 糟了，可别是中风。 公孙策脸色突变，拉起何三桂便欲走，展昭下意识的也想跟上，公孙策即阻止他道， 你去了也帮不上忙，留在这儿等端木姑娘，她若有事你也好策应。 展昭迟疑了下，还想向何三桂说些什么安慰的话，后者已经拉着公孙策离去了。除了先头猝不及防被地气冲撞得够呛之外，端木翠其他地方还都预测得差不离。 也没什么难的，就是烧得久些。 若是烧地气能离得了人也就罢了，大可撒手出去遛弯，烧得差不多了再回来拾掇场子。偏三昧真火离不了端木翠的法力维持，必须一直在旁候着。这场景放在别人眼里，没准还挺动人的。你想啊，一个年轻的姑娘，还是九天仙女下凡尘级别的，一身白衫衣袂飘飘，长发微扬，眼神迷离，唇角带笑，淡定非常的单手外推，掌心三昧真火如丝如缕，络绎不绝，与那黑恶意气盘错交缠，斗得个你死我活。离题插入一，带大家解读一下关键词。九天仙女下凡尘级别的， 这不是吹嘘啊，这是事实啊。谁让人本来就是仙女呢？就算人长得形同魔母，你也不能抹煞人家是仙女的事实，不是？一身白衫，衣袂飘飘。其实当事人自己好像还挺嫌弃这身衣服的。人不是说了吗？土里来地里去的，已经脏得不行了。早上还朝展昭拉赞助了，希望南侠友情支援几套。眼神迷离，那是困的，眼皮都睁不开了。唇角带笑，笑也有苦的。以上只是为了婉转而浅显地道出一个道理，眼睛看到的往往只是表象。离题插入二，用更加贴近现代生活的事例帮助大家体会端木翠的感受。套句大白话来说，家里烧煤气的能离得了煤气罐吗？没了煤气罐，那火还能闹腾起来吗？所以端木姑娘很不幸地充当了煤气罐的角色，干瞪着眼在一边站着，源源不断地将自己的煤气，哎不，是法力输降出去。家里用煤气管道代替煤气罐的，你们也可以把端木姑娘等同于煤气管道。嗯，只是个人以为，端木姑娘处在一旁目光呆滞的形象，跟煤气罐更贴近一些。毕竟煤气罐是立着的，煤气管道是趴着的。嗯，歪文了，言归正传。这一烧便烧到了日落西山，眼见得最后一丝黑色意气在火舌吞吐间渐渐隐去，端木翠长吁一口气，止住三昧真火诀，俯身看时，坑底焦黑一片，鼻端焦气不绝，好在恶臭之气已然无存。端木翠心下一宽，袍袖轻举，早间挖在一旁的黄土如雨般自行覆向坑底，不多时便将土坑填满，再伸手微微做下压状，黄土已然夯实，与周遭严丝合缝，再好的木粒也瞧不出此地曾经开掘过。剩下的便交给李掌柜他们去收拾吧。啊，做了一天的烧火丫头，我足够意思了。转身迈步，腿上一麻，险些摔倒，幸好及时扶住身旁的一口瓮缸。端木翠俯身去揉站得僵直的小腿，忍不住又嘀咕， 哎呀，怪到涂山侍女日夜盼夫站成了望夫石，我站上这半天也跟石头差不多了，人家是望夫，我这般折腾也不知为的谁。 末了一声长叹， 哎，罢了罢了，谁叫你是神仙呢，认命吧。 滋呀一声推开门扇出来，事实在里头待久了，习惯了异气味道，乍闻的外间气味反有些不适，嗓子一痒又咳嗽起来，加上倦极，脑子昏昏沉沉，上下眼皮直打架，忽的有人从旁扶住他，轻轻帮他拍背，鼻端闻到淡淡的草药气味，知道来的是展昭，索性把脸埋在展昭臂间，含含糊糊的道， 展昭，我乏得很，我要回去睡觉。 也好，我先送你回去歇着，晚间再带衣服给你。 嗯，衣服？什么衣服啊？ 端木翠不解的抬头， 早间你自己提的，忘了？现在你身上又是土又是水的，不买也不行了。 嗯，这样啊，那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，你买的一定不好看。 谁说的？ 没来由被鄙视了一把，展昭哭笑不得， 看你自己穿衣就晓得了嘛。 说话间还很是不屑地捻起展昭衣角，摇摇晃晃， 不是蓝的就是红的，想来你也知道自己不会挑衣，穿来穿去都是这几件。 展昭忽地便起了玩闹的心性，故意慢吞吞道， 小时候我娘跟我说我穿什么都好看。 展昭毕竟是展昭， 虽说偶尔促狭心气，但终究不是这样的性子。话一出口，面上便觉发热，再一想又觉好笑。端木翠没笑，非但没笑，看上去还很严肃。非但很严肃，目中还饱含着同情之色。 小时候我娘也跟我说，对于某些特殊的孩子，一定要多夸夸他们，长得再难看也要说好看。那时候我就常夸别人说，你真好看，穿什么都好看。展昭，你娘用心良苦，你要好好孝敬她老人家。 雨碧重重拍了拍展昭的肩，以示展昭肩上的担子沉重。以前展昭觉得下雨天洗衣服，下雪天晒太阳是很浪费生命的事，现在他有了新一层的认识。最浪费生命的事莫过于去跟端木翠抬杠，跟他较真什么呢？反正怎么说也说不过他，说轻了他听不进去，说重了他要恼，说的再重些他就遁地跑，找都没处找。凭着前几日入城时的模糊印象，再加上一路打听，果然找到了一家尚在开门迎客的衣房。房内没有掌灯，想来这时节谁都没有当真做生意的心思。饶是如此，见有客上门，帮工还是赶紧上前招呼，一边厢点起灯烛，一边厢请客人稍等，言说马上就会从后头将成衣拿上来。却原来为着时下生意清淡，连原本挂在四壁的样衣都撤下了。 喜欢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